新城广播剧团《恋爱未完》第一集。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小妹就是薛家燕啦。嗱，而家咧，我啊想同大家讲一个古仔。呢个古仔之需要由我嚟讲咧，唔多唔少咧，都可以话系同我喂食有关嘅。大家都知道啦，我成日都饮饮食食。咁而家咧，我就想讲一个搞饮食嘅男仔，同埋一个写饮食嘅女仔嘅爱情噃。嗱，男仔方面咧，出身就麻麻地啦，唔系几好啦。咁初初咧就喺间餐厅嗰度咧洗碗嘅啫。不过咧好在咧佢得到个老板锡，就俾佢读书，就凭佢个人嘅机智咧，越做就越好啦。嗱，佢做到大酒店嘅二厨，咁跟住咧就去咗法国，都几威噶。佢仲攞咗个唔知咩最具创意奖，咁翻嚟咧就自己搞餐厅啦。我都有去过，嗰度啲味道啊 ，OK 啦。不过呢个人咧就长袖善舞，当正自己系 artist 咁去做，佢都揾到啲钱噶。嗱，女仔方面咧，我啊同佢妈咪啊几熟嘅，佢就系属于嗰啲厨艺世家啦。嗱，妈咪啊做电视，咁啊即系同阿方太嗰啲差唔多咁啦。但系个女咧就中意好似我咁食下嘢，不过佢又写埋一份。外国有佢啲稿啦，东南亚亦都有。呢一对男女咧，无端端咧走埋一齐。嗱，你哋可能知道啦，厨师同埋写食经嘅关系可以系好敏感噶嘛。咁所以后来咧，佢哋搞到好紧张咁。点解咧？个男仔咧喺度猛谂，个女仔会点写我啲餸咧吓？咁但系个女仔喺度谂，我应该点写咧咁？咁所以后来咧发展得好得意嘅，你哋梗系好想知道嘅结局系点咧？我梗系唔会咁快话俾你知啦，头盘都未食，点会咁快跳去 dessert 嘅啫？系咪？听落去先啦。 The sun is out.The sky is blue, there's not a cloud to spoil the view, but it's raining, raining in my heart. The weatherman says clear today, he doesn't know you've gone away, and it's raining.Raining in my heart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朝头早时间嚟到11:04，唔该晒钟仔带俾我哋金昌镇嘅天气报告啊！咁啊，初九啊，踩个少少界啦。咁啊，讲少少天气你听下啦。透过 CCTV 网过香港九龙新界，全面都系有毛毛雨落紧。睇翻你啲番碱地出晒嚟，系湿地噶。 喂喂，阿星啊，听唔听到啫？唉，慢些少啦，好唔好啊？咁大雨开到70，想死咩？ 喂，唔揸快啲，点够时间送啲龙虾啊、牛扒去波希米亚？大明哥就话冇乜嘢咋，嗰、那个 Johnson 就扮晒嘢，竟然成个大佬咁样，分分钟杀死人噶嘛？佢哋仲要赶 lunch 咧？ 哎，过埋前面嗰段就到啦，使唔使开咁快啊？ 咁大雨条路都冇人噶啦，就到喎、啊，手车好掂噶， 冇人啫。你唔俾有啲狗啊、猫啊冲出嚟噶？ 诶喂，前面真系有只狗冲出嚟，点算啊？喂，扭太避开佢啦！ 好咗， 你扭咗右啊！ 救命啊！救生啦！ 哇！喂，你点啊？哇！只车反咗啦！ 我冇事， 不过。哎呀，啲龙虾、牛扒、鸭、香槟，掉成地都系啊！喂， 咁仲唔擒翻出去先？ 哎呀， 喂，扶一扶我啊！ 啊，嚟嚟嚟！ 喂，咁样真系要打个电话去波希米亚讲俾佢听先，要。 Good morning, Bohemia. 哦，系订位啊？几多位？几多点咧？两位今晚七点半啊？哦 ，sorry 啊，我哋七点半满晒啦，真系。吓、啊？星期一啊？我星期一就、啊、，sorry， 都系full晒。啊，咁梗系啦，我哋 Bohemia 几多点有啊？八点零九点啦。窗口位，窗口位梗冇啦，窗口位，你贵姓啊？梁生梁太系嘛 ？OK， 联络电话咧？23352226系咪 ？OK OK， 我哋今晚嘅 main dish 咧就系橙汁鸭，甜品就系 tiramisu。喂，仲有啊，嗱，我哋嘅规矩咧就系过时就不候嘅。喂，咁你今晚好准时嚟咯噃 ？OK， 拜拜。哇，大佬啊，我哋 Bohemia 系呢轮次 hot 嘅高级餐厅嚟噶 ，Bohemia，you know， 你会成有位噶？董生嚟啊，都要睇下啦。 阿Johnson哥啊，嗯，我哋风林火山到齐噶啦，可以开 lunch briefing 噶啦。 好，好喂， 睇听下， 都系啲订位嘅电话嚟啫，横掂今晚我都敷晒啦，唔使接生意住啦。 系啊， 好埋去餐楼嗰度开会啦 吓。早晨啊，Johnson哥。 好啦，嗯，等我分配下大家今日嘅厨房工作先吓。那风阿林咧，你又负责二镬三镬啦。阿火阿山，你哋又滚瓜切菜。我啊负责睇住楼面餐楼啊 ，OK？ sorry 啊，阿Johnson哥， 阿峰啊，厨房入面除咗阿大明咧，自大就系你啦，你跟住我哋大把前途啦，静啲好唔好啊？好，各位观众，我唔系话开会嘅时候咧，唔想听到任何手提电话声嘅咩？你系分心咁，我点讲啊？吓，我点讲？ 得啦 ，sorry 啊，阿Johnson哥 ，sorry 啊，我即刻识啊。喂，咁你哋其余啲人识晒手提电话未啊？ 识晒啦。 哈！又有边个手提电话响啊？真系离谱啊！真系哇极！ 你系自己嗰个电话咯。 我而家唔记得自己手提电话响咩？ 真系啊！ 喂，吓、啊、你哋架火车撞咗山？哦，打电话联络我哋冇人听啊！ 唔系有人叫我哋熄晒电话啊嘛？ 啲龙虾点啊？啲龙虾香槟撞到一地都系啊！哎呀，死啦死啦！哦，好系咁先啦吓。阿大明咧，大明咧，大明喺边啊？大明啊！哎呀，风大雨大，佢去边先得噶？ 快啲打马揾佢啦！ 哎呀，打俾佢，打俾佢！嗱，我啊打去佢屋企，你啊打佢手提，其他人打晒佢有机会佢出现嗰啲地方啊！快啲，快啲，快啲，打电话，打电话，仲要打埋俾阿大英啊！唔该晒啊！打打打！ 喂，何大明， 吓、啊， 何大小姐啊，又系你啊？喂，咪住，你听我讲先啦。我而家唔喺餐厅啊，我唔想同你讲感情嘅嘢住啊。你俾啲时间我好唔好？我而家喺边？我而家喺天涯海角啊，你搵唔到我噶啦，迟啲先讲啦，唔该你啦，好唔好？迟啲先讲啦。唉，我唔同你讲住啊，你同啲沙讲住先啦，我去滑浪啊。 喂 ，Bohemia， 大明啊，哦 ，sorry， 何小姐，你揾大明啊？佢未翻嚟，系啊，我真系冇点你咧，我哋一打攞咁揾佢，系咯，啲龙虾死晒啊，我哋都整唔掂嗰个 lunch 添啊，喂，阿何小姐啊，何小姐， 阿Johnson哥， 系点啊点啊， 我有嘢想同你讲啊， 喂点啊 ，call 住阿大明未啊？系咪揾到阿大英啊 ？call 埋晒啦，点都要揾佢哋翻嚟啊！而家 lunch 啲料系冇晒，我哋 booking 咧又敷晒。只系佢啊，先有料系变啲送出嚟噶咋？哎呀， 大英同班姊妹翻晒嚟咯！ 哇，估唔到咁大场面喎、啊，我好彩有大姐。 大英， 吓做乜嘢你哋嗰个？ 大明咧，你知唔知啊？好大件事啊！嗱，石仔记架车咧炒咗，送过嚟嗰啲 lunch 嗰啲料咧，全部唔用得啊！哎呀， 嗱 ，Johnson 哥，大明哥唔喺度，我系二柱。嗱，我有办法。 咪住，喂，大佬咪晨早去咗滑浪咯，佢冇话俾你听咩？前排咧同嗰个千金小姐何小姐闹咗交啊，佢好唔开心啊，今朝咪唔翻去滑浪咯。 哎呀，我俾佢激死啊，真系。嗱，我而家揸车去揾佢啊。 手提又唔开。 我电话明明系呢度噶，都俾个浪冲走咗。 喂，大明，呢、這个电话系咪你噶？ 诶、欸，系啊，唔该晒梁叔。 咦，今朝唔翻餐厅噶啦，电话又唔要，唔通冇末翻工咧？ 我唔系，系啲私人事啫。 同女朋友嗌交？ 唉，边度系女朋友啊？我喺度谂紧自己究竟适唔适合佢嘅。佢系千金小姐，咁大脾气。我咧，我中意自由噶，我成日同佢嗌交咯。唉，我都唔知道我哋将会搞成点。 咁今日啲浪点啊？滑浪高手？ 都几好玩嘅。不过我仲以为落雨咧，啲浪会大啲啊，高啲啊，靓啲。估唔到都冇三层楼咁高。 啊，冇错，后生仔点都要经得起风浪，风浪越高咧就越好。有时个浪唔够大咧，我哋成长唔到噶。嗱，我哋士多入面有望远镜，如果我以后见到好嘅风浪咧，我预先打电话俾你，你以后咪实揾到靓风浪咯。 梁叔啊，不过我惊咧，浪太高，我真系顶唔顺。 唉，后生仔，你实得嘅。 喂，大明，大明， 哎呀，大明，大明，大明。 咦，你老友嚟咗喎，咁我翻去铺头做生意先。 好，嗱，得闲嚟我度食嘢啊。 我点敢嚟啊？你又唔收我钱，系咁先啦。 哈，大明，大明，大明。 喂，你都几叻噶喎！呢度都揾到你啊！ 大件事啊，今次大件事啊！ 咩大件事啊？ 石仔记啊，送货嚟嘅货车啊，炒咗啊！嗰啲龙虾死晒，啲牛扒同啲鸭啊，一地都系。一阵间 lunch 咧，我哋又敷晒，咁点算啊？你话点算啊？ 有乜点算啫？叫啲客听日嚟食过咯。 喂，大佬啊，我哋有生意唔做啊！一阵间 lunch 啊，阿陈主席又嚟啦，班高官又嚟，啊，仲有 bigspender.com 又有高层话嚟，我哋。点可以得罪人呀、啊？喂，仲有啊 ，L 生又好似话嚟同我哋倾嗰啲。 我最憎嗰个就系 L 生，当正我哋间餐厅好似夜总会咁，我唔欢迎呢啲咁嘅客人嘅。 如果唔系因为你日日要新鲜，要石仔记日日都嚟送货，今次点会搞成咁啦？ 嗱，呢个就系我宗旨。如果你唔中意，拆伙。 喂喂，咁又何必呢？我都系咁依讲下，提醒下你啫。喂，咁我哋而家翻到去补货未啊？ 行啦。 哦。 喂，厨房做啲咩料剩啊？ 剩翻猪扒咯。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阿峰啊 ，lunch 啲料死晒，你又唔知道大明哥哥翻嚟煮啲乜嘢？你切啲猪扒嚟做咩啊？ 阿英啊，我有计啦，我系整魔鬼猪扒，呢个系我喺大明哥面前表现自己嘅好机会，你都想大明哥应承我哋嘅婚事噶？ 唔好俾阿林同阿火佢哋听到啊，佢哋好衰噶。 系啊系啊，阿火阿生啊，你哋嗰边啲胡椒啊辣椒准备好未啊 ？OK OK。 咦，阿妹啊，外面餐厅环境点啊？ 唉，大阵仗啦，做死我同啲姊妹啦！估唔到 book 11:30、12:00同埋12:30啲客一齐嚟晒，佢哋仲话冇食早餐，特登嚟试下啲日本龙虾。啲姊妹已经要派第二轮发个包啦。如果大明哥仲唔翻嚟，我哋真系顶唔顺啦！ 阿妹啊，同啲客讲，我哋 lunch 改晒魔鬼猪扒。 咪住， 大明哥。 我哋三日前先整过，梗唔得啦。 咁不如改洋葱猪扒。 喂，大英，做咩？你呕啊？ 我紧张到呕啫嘛。好多人啊。 洋葱猪扒系冇选择中嘅选择，仲未行到呢一步。大家报报数先啦。厨房里边仲有啲咩料可以做 lunch 啊？ 有20-30磅猪扒咯，一部分我斩开准备要嚟整呢个魔鬼猪扒啦。基本上有味噶啦。 攞晒出嚟先啦。 那个 special 好在系冻汤，寻晚整定晒，可以随时上得。 咁随时上咯， 做咩其他料？ 石仔记架货车几乎乜都冇晒啦，我哋净系救得五大支生抽咋？ 攞埋出嚟先啦。嗯，不过仲未够料。嗱，大家谂下，究竟仲有咩可以用得，可以攞到出嚟嘅？谂下。 大明哥，我计过晒啦，真系乜都冇。嗱，除非我哋用埋洗碗飞熊俾我哋食嗰20个天津梨，同埋我哋自己嗰几条丝火腊肠咯。 好，咁一于攞嚟切你，我嚟做甜品，红酒梨。 咁阿哥啊，我哋今次啲咩餸啊？ 我未谂到你，等一等我谂下先啊。猪扒、大凉山肉、腊肠。 阿 May 啊，出边差佬又有事发生啊！ 唉，陈主席话咧，最好佢哋未龙虾上先，佢哋一阵间2点钟要去会展卖地啊。 冇问题，谂到啦。上咗嘅 special 先啦。啊，同埋咧，帮我出边咧准备嗰支卡拉 OK 嗰支咪啊。阿火同埋阿山咧准备红酒你，阿峰同埋阿林咧，你要听我吩咐，听清楚，我讲点样煮你就点样煮。 大哥，我有咩可以帮手噶？ 咁你同我出去花园嗰度，喺月桂树嗰度摘6-7份月桂，我嚟做调味料。我要整嘅就系月桂猪扒羊腊肠。 咩菜嚟噶？ 咩菜？咪意大利嘅 fusion cuisine。 fusion cuisine 嗱，简单嚟讲系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各取所长，互补不足。攞晒啲猪扒出嚟，去晒啲骨，用腌料上味。留用每条猪扒分3条腊肠，腊肠每条帮我炸分半钟，然后攞铁壳出嚟怼穿成条猪扒，让3条炸腊肠入去焗炉度焗，火要170度焗佢35分钟。焗嘅时候要不停咁淋月桂花沟橄榄油，大家照做。 好，照做。 哎呀，好险好险好险！咁嘅大明，嗱，我哋咧系时候出去同啲客打个招呼噶啦。佢哋啊虽然未有嘢食，但系见到你啊个心都安啲啊，系嘛？行啦， 行啦。 大明哥佢哋咧喺厨房整紧噶啦，好快有得食，好快有得食。 唉，我都知道大明啊，似 artist 多似大厨噶啦，边度会咁好性格先得噶？一日最衰都系我自己，系都要食过去 lunch 先至有 mood 做嘢嘅。啊，一阵间仲要埋地添噶。喂，姐姐，你同我谂个办法啦。 好好好好，咁多位我谂下办法啦。 陈主席， 陈生， 哇，大明，你出现就真系好啦。我未龙虾总算有着落啊！ 何大明，而家唔识人啦，净系识同上市公司主席 Soso 啦。 喂，黄导演，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系大明嘅开山师傅嚟嘅，如果唔系你老哥慧眼识英雄，揾阿大明上你个节目度煮嘢食，煮下咁俾个广告商发掘咗佢，佢边有今日啊？我哋餐厅又边有咁多客咧？你捞口水广告，捞口水广告。 大明啊，啱啦，你揾我朋友 Pierre， 法籍华人嚟噶，啱啱喺 Paris 翻嚟。 哦 ，Pierre， 你好啊， 大明哥你好啊，系咧，黄导演曾经话你喺保罗巴摩斯嗰间厨艺学院学咗成年嘢嘅，咁你一定识我老友 Sean Cole 噶啦 ，Sean Cole， 唉，呢啲陈年旧事啊，真系唔好讲啦 ，Sean Cole 啊，嗰、那个 Sean Cole 咧， 哦 ，Sean Cole 啊，佢系啦，佢点啊佢， 佢半年前死咗啦，吓、 啊，啊，大明啱啦啱啦，嗱，我嚟介绍你识啊，陈主席身边呢一位英明神武嘅后生仔咧。就是 BigSpanner.com 的营运总裁 KC Lee 啦。 大明哥你好。 你好。 你们有巧啊。人家餐厅多数用木，你们玩 Cyberfeel， 用晒钢板，灯光用晒 Laser。好巧啊好巧啊。 我这位细仔 KC Lee 呢最近系人都识佢㗎啦。大明啊，你有没有听过去投资嗰个 BigSpanner.com 啊？人哋唔做佢哋先入市喎。听闻啊，准备投资2亿烧2年银纸都要搞起个势嘅。希斯，你同大明佢哋介绍下呢桥啊。 要啦要啦。嗱，我哋网站呢桥多多少少同大明兄弟有关。讲明 Big Spender， 我哋网站系报道本地高级消费，尤其是好似大明兄弟啲高级餐厅一样。我哋有条桥就玩食评同埋大厨嘅。嗱，我特登欧洲签咗靓女食评人张代翻嚟香港，食匀全香港高级食肆。然之后在我哋网站上面登嗰啲食评，同埋你啲大厨嘅回应，咁先够张力噶 嘛？啊，好巧好巧啊，真系。咁啊 ，K 师你几时同张小姐嚟我哋 Bohemia 捧场咁咧？ 咁唔知道我哋有冇机会食下大明兄嗰味流浪者鸡先？ 我都好耐冇整过流浪者噶。 系、哦、咯，自从佢上年欢乐满东华整过之后咧，都未整过啦。 哎呀，咁我哋真系冇机会试下大明星夺得法国厨艺学院最佳创作奖嘅流浪者鸡啊？定系大明星你一朝富贵唔再流浪啊？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有机会嘅，有 机会。Excuse me， 大明哥，你个咪准备咗啦？ 哦，唔该。唔好意思咁多位，我有啲嘢想同大家宣布一下嘅。 吓、啊，咩事啊，大明？你系咪同何老大个女啊丹凤结婚啊？ 唔系，咁多位啊，我何大明今日有啲好紧要嘅事要同大家宣布嘅。 好、哦，大家唔好嘈，啊，听嘢听嘢。 好，有一个好消息同埋一个坏消息要话俾大家听。 喂，大明，小心讲错嘢啊！ 咁我先讲个坏消息先啦。今日嘅 lunch 系冇得食 ，lobster good chance。 哦， 系因为石仔记嘅货车喺三个钟头前撞咗落山，所以啲龙虾就死咗。 哇，好幽默，真系衰仔。 但系咧有个好消息嘅，就系、是、今日我特别同大家准备咗月桂猪扒羊腊肠。 哇！ 大家食完之后仲有红酒礼送添，咁得未？如果大家唔满意嘅话，今餐可以唔收钱嘅。 哇，好嘢啊！好嘢，好嘢啊！ 哇，系跌咗个金啊，执翻个金山橙，满意，满意，满意。 我唔满意 啊 ，K C 你， 我唔满意，系你哋咁迟至通知我，等我冇机会派对狗仔队嚟拍你煮呢一个猪扒腊肠过程，要罚啦！ 系啊系啊，我哋抵罚啊，要罚要罚要罚要罚，点罚法咧 ？K C。 咁啊，梗系我想免费听下大明星旧年人际筹款嗰晚筹咗500万嘅香槟大合奏啦。 Johnson， no problem，no problem。啊，阿 May， 你入去咧推十个香槟杯出嚟，入面嗰啲酒咧要系一级级咁样嘅，由冇至到满晒个杯，等阿大明表演算做赔罪啊！去啦去啦去啦。 OK， 直到、嗯。 大明星，你想变咩啊？ 小蜜蜂。 庄神兄， 系 系人都知系你捧个僆仔何大明出嚟噶啦，佢家似乎有毛有翼，唔听你之笛啦。 我会教训佢噶啦，我今晚就约咗佢，我一定教训佢啊！ 只得一夜能爱，只知我难避开。今天你回来，实属意外。只得一夜。能爱，身体冷如大海，天色再冷时，怕被爱。你的手抱向我覆盖，我的天已共恋再到重来，来到这世界。来到这刻，始终只有你，能一身心感觉这么美，残忍不可代爱你，只可以回味，即使不一起，我再不懂不爱你， 《恋爱未完》第一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代，快必饰演 Johnson， 陈振安饰演阿峰，做娜饰演何大英，郑启泰饰演 Casey Lee， Joey William 子宇 Helen 梁叔阿 Mark 阿 Tom 联合演出。